手电话撕了一夜，我的朋友还剩下谁？冷冷的心，冷冷的梦在哽咽。两个人撕了一夜，抱得再紧也不能睡。冷冷的你，冷冷的泪湿了眼。冷冷的你，冷冷的泪湿了眼。 天荡漾，透进了爱的光芒。我低头静静地想一想，猜不透你心肠。好想起天荡漾，透进了爱的光芒。我低头静静地想一想，猜不透你心肠。好想静